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三大股指微型反转，沪指上涨 1.15%。 央行开展1200亿元逆回购操作，两日累计投放1800亿元。北京市全年 PM2.5 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占到2%。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我们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内幕交易罚钱还是判刑。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针对美国对中国再次发出谈判邀请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方已经收到邀请，对此持欢迎态度，双方团队正在就一些具体细节进行沟通。再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大幅高开之后一路震荡下行，盘中创业板一度大跌 1%， 午后在天然气、国防军工板块持续走强的带动下，三大股指全面反弹，沪指率先翻红，行业板块多数收涨。截至收盘，沪指收于 2686.58 点，上涨 1.15%， 深圳成指收于 8163.76 点，上涨 0.65%，创业板指数收于 1391.28 点，上涨 0.40%。 从盘面上来看，页岩气、国防军工、天然气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生物制品、白酒、赛马概念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您认为今天大涨有哪些原因呢？ 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刚才谈到了贸易磋商啊，这个是缓和了外部的压力，风险偏好有所刺激放大。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参与叫东亚论坛的活动，这个重大的外事活动是持续3天，最近3天呢实际上都有稳定市场的力量在其中，所以这两个因素导致市场有一定的回升和反弹。 嗯，虽然说今天的涨幅并不是很高，但是我刚才是用了大涨来形容，还是感觉到在这个时间点需要一些反转来提振人气哈。但是您认为后面在投资方面大家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方面呢？ 好的，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市场到底能不能由这个大幅的反弹演发成一个持续的反弹，因为只有持续才有可操作性，才能有获利。那么呢，在这个资金链的角度，刚才提到有一定的缓和，我们看到这个国债逆回购七天的也利率比较平稳，但实际上呢，这块和前期的预期并没有突然的放大，所以它是一个平面偏评分是中性的。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经济运行情况，15号就是9月15号要公布很多社会固定投资等等一些经济数据，这个数据呢预期可能不是说特别好看，所以从经济运行的情况来说，仍然是一个中性稍微偏负面的一个评价评分。第三块呢就是风险偏好，我认为这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呢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从现在到国庆节有哪些事件我们要梳理一下。第一块呢就是说15号的经济数据，再往后是25号，9月25号的美联储的加息，再往后就是贸易磋商可能会在国庆节后有一个大致的一个结果，或者说一些线索出来。再往后，那么过完11呢，一般会对11的旅游数据和社会消费，包括房地产、金九银十所谓的在国庆节之间的销售数据，可能会有一些新闻报道。这块呢可能不算是很提振，因为毕竟现在社会消费有点不振啊，所以这个数据可能不会很漂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在九月的剩下的这两周当中，市场可能不会表现得很强劲的持续的涨。但是在10月份我认为却有很好的机会，因为第一个就是给中小企业降税降费的事儿，在10月份应该会有一定的这个结果出来。第二块呢，在10月份或者10月底或者11月份可能会有重要的会议，这块呢也会形成一个维稳的需要。第三块呢就是贸易磋商，到时候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已经都打到了股价的里面去了，就所谓的 price in 在里头了，所以的话它也不会形成一个负面影响。如果谈得好当然更好，谈得不好其实已经也体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10月份应该有希望收出一个月阳线，因为我从月线的研究来看，如果股指能够在9月份到达一个低点，这个所谓的低点，那就是说如果是最差的情况下是跌穿2638，沪中指跌到2530到2550这个区间，这样它意味着后面反而会有10月份月阳线出来，那这样的话反弹能够10月份持续，同时延续到11月份的上旬或者中旬，这样的话就非常漂亮。所以呢应该要做这方面的一个期待。同时我看了一下时间周期，那么我们目前呢是从8月20号有一个循环周期出来，第三个小波段的低点呢可能是在10月8号，就不是第四个低点。第四个低点我看了一下太远了，在10月23号了，我觉得这个可用性不大。第三个波段的低点可能在10月8号，就是国庆节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前后，那所以的话我们是有期望或者有这种预期在国庆节前后找到一个市场的低点，然后呢会有资金一些进场的动作。因为机构之间可能也会对10月份有些期待，所以对9月份呢仍然是有一些担忧，是这么一个态势。所以综合起来看，我们应该等待这个最佳时机的出现，然后呢把今年可能唯一的一次这个反弹行情把它做足做好，然后明年我认为一季度还有调整，二季度明年二季度有可能是熊市结束，整个后面2年到3年的一个市场机会又敞开了大门，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这种干劲儿。 好，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股票已经创出了新低，但是大盘仍然在寻底或者是磨底的过程当中，那您怎么看？是否能够找到一些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行业或者是个股？ 好的，在熊市的末期，如果假设明年二季度到熊市结束的话，那就说还有6个月的熊市末期。这些末期的时候，垃圾股会跌得特别的难看，概念股也会跌得特别的难看。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创新低的股票还会创新低，有些股票。那么对于一些有价投资价值的股票呢，他们的最后一跌，熊市的最后一跌就熊市的结束，但是还不是现在。所以这些价值股呢，还是会跌反弹、跌反弹这样一种节奏。那所以在一个反弹行情来临的时候，还是要对这些有价值的公司进行投资。但是光是谈价值没有这个看点，或者说没有一个刺激点也不行啊。所以 刺激点，我认为在这种市场不好的时候，就是确定性，业绩的确定性，比如投资的确定性，比如5G 肯定要投，业绩的确定性，比如说科技要振兴，那科技肯定要大投入，也是一种确定性，比如说业绩的确定性，军工今年业绩非常的亮眼，那也是一种确定性。那么这些公司呢，它就会给人带来安全感，因为对于机构它是要做中长线投资，或者说至少不会做那么超短线，那它这样的话安全感就是第一位的，进出的方便，就是这种它的流动性要好，也是一个需求。 好， 很快的进，很快出，所以我们呢应该加强对这些板块的研究，跟踪好有价值的公司，然后等待着实际的出现。 嗯，好，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央行开展了1200亿元逆回购操作，由于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实现了1200亿元的流动性净投放，叠加昨天的操作，最近两个交易日央行累计向市场投放了1800亿元的流动性。另外本周五有1000亿元国库定存到期。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8488， 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58个基点。昨天晚上，金融市场出现了巨大的波动，美元指数跌破了95，金价则大幅攀升。美国8月份的 PPI 指数意外的下滑 0.1%， 不及预期的增长 0.2%， 创下一年半以来首次下滑。8月份的 PPI 同比增长 2.8%， 也不及预期的增长 3.2%， 次下滑。8月份的 PPI 同比增长 2.8%， 也不及预期的增长 3.2%。今年以来，权益类基金规模缩水、基金持股仓位下调等现象，表现出投资者及基金管理者的避险情绪，投资者对新基金的认购热情也迅速下降。今年以来，已经有18只基金发行失败，140只基金延长募集期。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基金公司自己凑钱来买基金。今年以来，已经有65家基金公司申购各自旗下的基金产品，累计自购金额达到了21亿元左右，相比去年同期的 13.5 亿元增长了 50%。 2018年最新的 PM2.5 元息结果显示，北京市全年的 PM2.5 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占到2/3，区域传输占1/3，在本地排放当中，移动源排放占到 45%。 监测显示，移动源排放当中的氮氧化物占全市的 80% 左右，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占比近 30%。 移动源排放的大量前体物一方面会转变成 PM2.5， 另外也会对臭氧造成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移动源污染中，柴油车排放占比达到 50%， 家用小汽车排放占比达到 29%。 目前全市的柴油车数量约占机动车总数的 4% 左右，但是它们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次性颗粒物分别占机动车排放总量的 69% 和 90% 以上，再加上外地进京过境的重型柴油车排放污染严重，一辆重型柴油车的排放相当于200辆家用小汽车的排放量。201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及租房趋势报告数据显示，90后租房人群占比接近 40%， 成为租房主力，但是随着资本竞相涌入长租公寓市场，问题也随之而来，高价抢房源、甲醛超标等问题被接连爆出，引发社会热议。为什么长租公寓空气不达标的问题频发？部分长租企业出于自身短期利益考虑，采用劣质建材、压缩空置期，忽视租客的人身健康。此外，长租公寓属于新兴行业，标准化建设和行业自律相对滞后，整个行业对于出租屋的装修过程控制、空气质量缺乏规范化、标准化的共识。另外一个原因是，空气质量的国家标准不能完全适应现在的需要。我国室内空气检测依据是2002年颁发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而该标准属于推荐性的国家标准，缺乏强制力。业内人士指出， 长租公寓在前几年刚出现的时候，由于风格新颖，而且还增加了很多的配套设施，甚至是社交功能，使得很多人想尝试一下。但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租客发现，虽然长租公寓比一般的商品住宅多了很多附加值，但似乎性价比也不太高，因此租客的热情又开始回落。被受关注的申同信集资诈骗案日前在上海宣判。2013年以后的两年里，申同系假借私募之名杜撰宣传材料，通过销售包括线上理财在内的各类理财产品，共非法吸收资金144亿元，造成6万多名被害人损失 64.6 亿多元，涉及全国的28个省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申同集团、申同大大公司分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亿元、1亿元，对马申科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万元，对单坤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同时分别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陈尚坤等10人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3年不等刑罚，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及罚金。根据申同公司原投行部经理施某所言，2013年10月至2014年5月期间，申同公司购买高净值客户信息之后，通过电话推销、网络宣传、召开推荐会、在公共场所摆摊设点、拉横幅宣传等方式招募投资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募集资金。申同系非法集资有三大套路：假借私募之名、谎称专款专用、杜撰宣传材料。但事实是，大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对付投资人的本息、经营费用支出、员工薪酬支出及个人挥霍。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采取机构监管模式，遵循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比如一些地方对注册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类公司没有前置审批条件，所以这类公司在工商部门可以直接注册成立，但工商部门无法进行专业的监管，而专业监管机构又只对持牌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非持牌机构仅需要登记备案即可。专家建议应当按照金融业务的实质功能和风险特征进行监管，以风险监管取代机构监管，加强金融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协作，同时建立严格的第三方资金托管制度，确保企业不能随意动用客户资金。当然，投资者也需要提高警惕，合规合法的有限合伙私募基金和非法集资有着天壤之别。比如私募基金投资门槛一般为100万元起，不能公开宣传和针对不特定对象，不能承诺保本付息，穿透式核查并合计计算人数不得超过50人等等，这些都是投资者判定私募基金产品是否合法的依据。好了，听众朋友，这一节的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就暂告一个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接下来请我们的现场嘉宾，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祝伟律师。祝律师您好。 沙龙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要和祝律师一起来探讨一个法律问题啊。其实作为投资者或者是不参与投资的听众朋友，都对内幕交易是深恶痛绝的啊。一方面是损害了参与的投资者的利益啊，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我们没有参与的投资这个朋友来说呢，也 破坏了这个公平的秩序哈、啊。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就是内幕交易这个话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案例啊，有一些内幕交易是罚钱啊，一些行政机关罚钱， 嗯， 还有一些呢是法院判刑， 嗯 啊，所以我们的话题是内幕交易罚钱还是判刑呢？ 嗯，一般来讲都 都有啊， 严重的都有、 都有，就是说您的意思是有的是罚钱，有的是判刑， 有的是。严重的是又判刑又罚钱，判刑的肯定是要罚钱的、 啊、判刑的是要罚 钱 的， 罚钱的不一定会判刑。 好，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哈，我这找了有罚钱的，有这个判刑和罚钱的哈。最近呢，证监会公布了一起对招行员工内幕交易案的处罚结果。招行员工通过融资方案得到内幕消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个员工啊，他参加了一家企业的这个融资方案的这个会议，然后呢他就知道了这个融资的一些内容了啊，于是呢父亲啊包括他的企业的这个融资方案的这个会议，然后呢他就知道了这个融资的一些内容了啊，于是呢父亲啊包括他的熟人呐、一起啊，还有他的一些亲戚啊一起来做了内幕的交易啊，买入股票啊，最后呢证监会的决定呢是这样，没收他违法所得，这个违法所得呢是8万块钱，8万多啊，并且处以24万多块钱的这个罚款。但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他的父亲，这个员工的父亲啊赚了1万块钱，他两个熟人呢亏了400万，很有意思，就是他不是都挣着钱了啊，他拿很多人的这个账户在操作，或者别人都告诉他了啊，他去操作，所以啊，这个事儿在罚钱的这个角度来说也很有意思。当然，这个事儿呢，最终就停留到了这个证监会罚款的这个阶段了，就没有再移送司法机关啊，再进行这个其他的处理了。您怎么来看？ 这个呢是要看。就是他这个行为肯定是已经构成了证券内幕交易的违法行为，就是肯定已经构成了。 嗯， 但是呢，这个事情是构不构成犯罪？ 嗯， 这个应该由公安机关来认定。 嗯， 他要结合他的整个的，就是你比如说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内幕信息的泄露的方式方法，还有他的是什么人什么主体啊？也很重要。如果他是证券交易人员，那么相对来讲就严格的多。 好， 还有看他的社会影响，他是综合考虑的。 好，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他是怎么来做这个操作的哈。那这个员工呢，刚才说了是某银行的一个员工，那有一家公司哈、是这个银行的一个客户，这个银行呢为这家公司提供融资的方案，他呢就担任这个某地方啊某市分行的授信审批部的副总经理，后来呢他就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授信的审批会议，他也参会并且发表了意见啊，所以说呢他是知道一些重要的信息的，此后呢他开始操纵啊两个证券账户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啊，还利用他哥哥名下的账户啊去买这个股票啊等等，后来呢又卖出了一些股票，大概是这么一个行为啊。证监会的这个处罚认定书当中是这么说的，他在知悉啊内幕信息之后呢卖出其他股票，买入这家公司的股票，决策果断，交易行为异常，并没有合理的解释嘛、还有就是这个买卖股票的好些人呢，他们呢有这种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频繁通话的这样的一个实质的行为啊，所以他们会认为两个人的身份关系以及呢在这个通话过程当中讨论其他事项的问题与这个本案无必然联系，并且现有证据证明呢就是其中有一个人啊买这个公司的股票呢是其自主投资行为啊，但也有人这个申辩说我们买这股票是听朋友介绍的，并且呢我们认为可以买，不是这个你说的内幕交易啊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个里面其实要定性的话也有一定的难度呢？ 对，内幕信息内幕交易呢这个事情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呢，那么多年一直都存在，而且呢股民也都知道，而且很多就是很多股民有经验的股民有时候就看一下那个 K 线图或者是 看一下它的交易，就知道这个股票今天肯定存在一些内幕信息泄露或者是内幕交易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我们有经验的人看一眼就能大概会有一个判断。 嗯， 它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量价有一个异常的现象，而且这个在这个异常之后不久，它就会这个公司就会发布一些重要的消息，或者是特别好的，或者特别坏的。 嗯， 它总是会有一些。那么一反推你就知道了，在信息发布之前的几个小时或者是一两天，它量价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这里头基本上可以断定存在内幕交易。 嗯，要不然的话这都是神仙了。 对，但是呢这个东西它认定的时候呢确实非常麻烦。 嗯， 它认定起来非常麻烦，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般认定呢是从三个方面来讲。 嗯， 就从就认定它是不是构成内幕交易，那么第一个呢要看这个违法行为人，看他跟这个内幕信息的知情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亲戚，是不是什么好朋友就关系特别近的，他们之间有没有频繁的密切的接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要看他这个交易的时候呢他的时间段 时间点 是不是在信息内幕信息的敏感期。 嗯， 这个敏感期怎么界定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上市公司要去一个并购完成一个并购，那么或者是做一件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从这个决定要做这个事情或者已经签了意向书开始到真正实施的公告这一期间那么有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这属于敏感期。 嗯， 在这个敏感期尤其是接近落地的那个时段有没有一些很频繁的交易。 嗯， 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呢就是要看他这个交易有没有正当的理由，我有没有一个正当理由去解释这个事情，这而且呢这个理由正当不正当，很多时候要有一些比较充分的理由来讲这个事儿而且你这个要真正的经得起推敲，有很大部分这个很难成立。 有人说了，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凑巧他们是在这个时间段有 这个 内幕信息。 他有各个有很多种判断方法。 嗯， 你比如他账户里资金，这个人这个账户里几乎一年可能都没交易。 嗯， 突然间，哗，多了个几千万， 就这么巧了。 然后就是操作这个股票，操作完了以后不久，这股票就开始疯涨。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就它异动很明显，非常明显。 嗯， 还有一个呢，你要看它的那个，就是，就我们也讲这个，你它本身它可能这个账户它几乎，就是一个僵尸一样的。 嗯， 那么突然之间，指向性特别明显，把或者是他可能原来做的买了五个股票，一下全卖掉了，集中买这个股票。 嗯， 然后呢，很快。就发现有什么消息了， 就这个交易行为你没有办法用合理的理由来解释，或者说跟他之前的交易有很大的不同。 对，非常明显的异常，而且呢没有合理的理由去解释。 嗯， 在这三点要结合起来不能光看一点。 嗯， 就是之前的他跟这个信息内幕信息的知情人之间有没有联系。 嗯， 因为我看很多案例查的是因为他们之间有非常频繁的见面或者通话呀。在内幕这个敏感期内他们有非常频繁的这个实质性的接触，然后呢他又做了这样的一个交易行为，而且这个交易行为很诡异，没有办法去合理解释。 嗯，好，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只是罚了钱哈。 对， 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广告，广之后呢再来说华夏基金员工及双亲利用老鼠仓交易获利但是全都判刑的案例啊。为什么下面这个案例就判刑了呢？这中间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一个香港仔北漂三十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九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来自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朱伟律师一起聊一聊内幕交易罚钱还是判刑。朱律师您好。 你好。 下面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这是9月3号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华夏基金债券交易员王鹏伙同其父母使用其亲属证券账户进行老鼠仓交易的案例啊。那么利用老鼠仓作案获利1773万多元，王鹏和他的双亲全都获刑啊，违法所得依法追缴上缴国库。那具体是这样的，从08年的11月到14年的5月，这个王鹏啊，他担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债券的交易员，在09年1月15号到11年8月9号期间，这时间跨度很长啊，他是多次登录华夏基金交易管理部在恒生系统开设的一个公共查询账号。登录这个账号之后呢，他能够了解到华夏基金旗下所有股票类基金、年金和专户等产品的交易指令、交易品种、交易方向、交易数量、交易时间、持仓情况，这些都是不能公开的，是吧？一般我们都看基金会发季报，那公布的那点信息足够，是足够他挣钱吗？不一定的啊，他这个能实时看到。 对， 后来他就让他的父母哈，操纵了其他的几个账户啊，同期于华夏基金公司买入股票，累计趋同买入金额达到多少？达到，我这数学不好啊，我得慢慢看，8亿7803.3564万元，就8个多亿呀！啊，这个真的是贫穷限制我的想象啊！他拿到了这么多钱啊， 有钱人， 并于2011年8月前将股票全都卖出，累计获利，刚才我说了是1773万啊，其他的反正我们就不多介绍了，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最终啊判刑了。判刑什么呢？是一个是王鹏判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900万，他的父母也判处了3年到4年不等的这个有期徒刑，并且罚款啊。那这个案例判刑了，上面那个案例就是罚钱，您认为有什么不同呢？ 他这个案例呢，显然他这个犯事儿的啊，这犯罪分子呢，他是核心的，就是证券从业人员。那么那证券法、刑法，我们这些所有的对证券内幕交易规范这些这类行为的法律呢，它是对 对一些从事就是有可能涉及到证件内幕信息的这帮从业人员，他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嗯， 这些人要做坏事的话，那么这个影响力相对来讲，以及对这个市场的杀伤力，对股民的那个损害是非常非常直接，而且是巨大的。 嗯， 这种影响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让你能让人对这个市场，对这个股票市场完全丧失信心。 嗯， 能把这个市场毁掉。 嗯， 所以呢，对他们是法律对他们有特别严格的要求。 嗯， 就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嗯， 那么，我们也是，我们国家有很多类似的这个单门，就专门的这个法律法规，对这帮人的那从业人员，做了很多的行为规范，但是这种事情还是屡禁不止。 嗯， 当从因为在这之前的话呢，每年大概也就几起。 嗯， 从从去年2017年、嗯、一年就有100多起。 嗯， 就已经被认定的内幕交易有100多起，但是我们知道的100多起只是冰山的那个一角而已。 嗯， 那真正在沉在水底的要远远多于这个数。 嗯，您的意思是这个案例为什么判刑？因为他是直接参与了这个证券交易的这个从业人员。 对， 第一个案例呢，他是这个 相对边缘一点， 边缘一点，他是耳朵听到的这个内幕消息，他并没有参与这个证券交易， 对， 也没有参与到那家公司的这种股票交易啊，包括这个融资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交易都没有参与，是不是？ 对对对，嗯、是的。那么包括证券从业人员，包括一些涉及到一些公司上市公司的高管， 嗯， 以及大股东，或者是一些会计师或者律师，这样的一些参与，直接参与，而且获知内幕信息的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属于法律对他有严格要求的人， 嗯，就是他们一旦碰红线，就要跟刑法沾边了， 这就叫内幕人。 啊、 哦，内幕人 好。 然后呢，内幕交易罪呢，就要看这些内幕人，就是那行为人跟这个内幕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嗯， 他有没有把内幕信息传递给他们？ 嗯， 或者还是他们通过什么方式获取的这个内幕信息？ 嗯， 并且利用内幕信息去获利，去做一些不合法的交易。 嗯嗯，好。那在查处这类案件的过程当中，您认为有哪些难点？这嫌疑人每一个案例都自己发表了这个 都觉得 辩护意见是吧？都觉得我这不是的啊，这个你看啊，刚才所说的这个基金的这个被告人王鹏，他说、嗯、我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没有公开的信息啊，是吧？ 嗯， 说他母亲还说了，我没有从他那拿到信息啊。他到那个证券公司之后呢，我不知道他在做交易啊，他都否认，完全否认。 遇到这一类案件的话呢，他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我们也代理过一些当事人，在那个行政处罚证监会发了行政处罚以后，那么有当事人委托我们去开那个听证会。我们有时候当事人也是这个态度，否认。第一态度就是否认。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这些内幕交易这些案子呢，真正查处的话啊，真要定罪量刑的话，确实有一定难度。 嗯。 因为这个信息嘛，信息这东西它是一个，我可能我就跟你讲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对吧，我不给你打电话，咱俩关系好。见到你面，我说，哎，那个什么股票不错， 传递情报吗？ 哎， 不一定要留下证据。 像这些东西，你要查证，它是不容易的。 嗯， 查证不容易，所以呢，要就是看，就是行为人跟这个内幕人之间，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嗯， 哎，他但凡留下了痕迹，你比如通话，频繁的通话，在敏感期信息交易的这个敏感期内。内幕信息敏感期，在那个时间段频繁的通话，频繁的买入， 嗯， 而且是很不正常，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可以现在也只是推定， 嗯， 就认为你我让你解释，你来解释，你解释不清就认为你这个内幕交易成立，它是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推定，就直接有证据的这样的很少。 嗯， 这个呢也是跟我们现在制度有关系。内幕交易现在因为是证监会来查处，证监会的话呢，它本身它跟这个司法机关还是有区别，或者是证监会把一些案子交给公安机关来查处， 嗯， 这样的话呢，因为这一个案子实际上它是一个 内幕交易这一类案件，它是一个跨部门的一个 合作， 跨部门的案件。 嗯， 你单靠公安机关的力量，或者是单靠这个证券这证监会的这力量，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完成。 嗯， 而尤其是像这一些特别隐蔽的，又是那种信属于信息的一个沟通信息的传递的这样的一些案子，你要想认定确实有一定难度。 嗯 嗯，而且很多案子其实包括证监会最近做的一些处罚，有一些案子在我们以我们专业的眼光看起来的话，可能也是有一点勉强，证据方面很吃力。 我们也看到就是证监会对某些这个股票黑嘴做出了处罚， 嗯， 有的人不交钱啊，因为从这个法理上来说这是一种行政处罚是吧， 嗯， 还没有到法院阶段，也没有去强制执行，他不履行。 嗯， 所以也能够从某种侧面看到一定是某种证据链，嗯，是不是还没有那么足够的能够治到他们是吧，或者是说让他的 专业性啊，或者他的取证的手段啊等等，他还是有很多限制，嗯， 还有很多限制， 所以他做出的决定往往会让人觉得好像是说服力没那么强。 嗯 嗯， 这是一个现实的尴尬， 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嗯， 是的。 好，再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内幕交易赔了，其实这些内幕交易的人都想挣钱， 对，是的， 但是你看前面那个案例 有赔的， 还赔了，赔了不少， 嗯，是有很多赔的 啊。我听了你的消息啊，内幕交易我赔了， 对， 那还要罚钱吗？ 罚呀。内幕交易的话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赔钱了， 嗯， 或者说你挣的钱很少，不够三万块钱，那么要罚3万到60万。 嗯， 那么现在的我看最近证监会做的处罚呢，一般来讲赔钱的就罚60万， 嗯，顶格了， 顶格，哎，都顶格罚。嗯，如果是赚了怎么办？你像那个赚了1000万， 嗯， 那么是在一倍到你的违法所得的1倍到5倍， 嗯， 之间， 嗯， 一般呢会取中罚个3倍， 嗯， 就比较正常， 嗯， 三倍啊，5倍啊也有。 好，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这个。某银行的这个内幕消息、内幕交易案啊，有一个人呢，他是亏了178万，啊，被罚了60万， 嗯，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 投机不成18米， 嗯， 不，这很正常，因为内幕交易啊，它不见得是都能成， 嗯， 你比如并购，它有可能在最后一刻没成， 它有很多变数， 很多变数， 就你知道他要并购了，他知道他可能大股东有一些行为，但是。 对，什么意向也签了，协议也签了，到最后一刻，他可能就是没成。 没成。 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内幕交易啊？是不是内幕信息？ 对， 是内幕信息。 也是。 啊，最后没成，可能也停牌，停牌之前那个他进去了，然后再一复牌，他就几个跌停。 嗯， 你就有可能损失了。 好，不管 他。但性质他并没有变啊，就不影响他的性质。 不管他是赔钱还是挣钱，他的这个行为 定性还是内幕交易 是吧？ 嗯， 那从目前的法律包括法规上面，您认为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来遏制这个内幕交易？ 我们国家这一方面的法律法规呢也不少，但是呢说实话它没有一个不成体系。 嗯， 就是条条块块的，你负责你的，我负责我的，就各有侧重，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嗯， 所以呢那个在执行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漏洞。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同时呢也涉及到一些什么，你比如说公安的一些取证手段， 嗯， 证监会没有， 嗯， 证监会的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东西那公安所不具备， 嗯， 就是跨部门的联合作战这个能力，专业能力会有欠缺。 嗯， 其实这块我们以现在的技术手段应该是能够做到的。现在 AI 技术就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如果说监管部门能够把这些技术手段引进来， 嗯，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的健康和市场监管的加强， 嗯， 和它的那个准确啊，非常的准确，这个是有极大的帮助。 那您的意思是需要从立法层面把这些归拢啊，还是说在这个政府间的合作层面就可以把这块打通呢？ 其实这个呢应该是因为内幕就证券市场它是一个证券市场的规范，对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它都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嗯， 所以呢这块其实我觉得在证券法这一方面对内幕交易这块可以做 非常非常全面细致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规定。 嗯， 同时辅以刑法。 嗯， 把这两个把这两块做一些细化，现在还是有点糙，有点粗。 嗯， 并且对这个相互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和配合， 嗯， 这块呢做的不够。 嗯，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啊，证监会在处罚这个内幕交易的这个数量上和罚金上啊， 嗯，力度很大， 创纪录了。 是的， 就是这个某一个机构啊，那某一个政府部门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作为，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 对，是的，嗯，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赋予他更多的这个力量和手段，包括部门之间那种配合能够更加的协调。 对， 这样的话呢， 引进一些新的技术手段。 对，多管齐下，这个问题可能才会得到一个有效的遏制啊。 对，应该会越来越好。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现象啊，这就不算内幕交易了啊，这是纯诈骗了啊。 嗯， 这种案例呢也不少。我们跟大家介绍重庆的一个案例吧，包括刚才我们在资讯当中也说到了这个上海法院宣判的一个案例啊，那也是非法集资的一个案例。重庆警方呢最近破获了一起特大诈骗案，犯罪团伙以荐股的名义实施诈骗，抓获犯罪嫌疑人331名，冻结涉案金额是超过1800万。事情啊是发生在6月份，有一名受害人韩先生他报警，他说他在炒股的时候呢遇见了一个陌生人，加他 QQ 好友，对方说是某综合理财投资机构的业务员，他们那儿呢有专业人员进行炒股的指导，可以给你推荐优质股票，但是需要付费购买会员才能享受。韩先生付费了，根据对方的指导买股票了，但是大家都知道结果啊，没赚钱还亏了不少。对方呢又向他推荐还可以付费购买其他的理财产品指导服务，这个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被骗，于是就报警。警方呢也接到了很多起类似的报警，于是呢警方就成立了这个专案组啊，发现这是一种专门针对股民的诈骗新手法。首先是犯罪分子冒充证券行业的工作人员与受害人主动联系，说我们有这个专业的团队，或者是我们有内幕消息啊，可以让你挣快钱啊，但是呢你要买我们的会员啊。包括呢他们其实在没有证券业从业资质的情况下成立公司，编写话术啊，培训一些没有证券知识的人上岗，把他们包装成所谓的投资分析师啊、指导师，然后再荐股啊，以及编造一些内幕信息，诱骗这个受害人付费办理他们的这个会员服务啊。但是呢这样的手段听起来好像不是很高明，不过啊骗的人倒是不少，1年半的时间骗了5000多人，骗了5000多人，你说是不是骗子不够用啊，这么多人被骗，涉案金额是、 嗯、 不过涉案的金额呢是这样600万元、 嗯、 但是呢现在警方是冻结了他们的涉案金额是1800万元啊，作案电脑400多台，作案手机600多部，是这么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犯罪团伙啊。 嗯， 当然也包括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假冒啊，什么私募机构啊，然后呢把大家钱拿过来啊，然后拿过来之后呢说我们能给你6%到15%的年化收益，实际上呢就是庞氏骗局嘛， 对， 吸引更多的人进来，然后呢把这些新的资金用来付本息给那些老的投资者， 对，前面的钱、嗯、 对，我们其实这样的事儿也老说。那朱律师，您从这个律师的角度您来看，这些犯罪分子屡屡得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哎，就一个字儿，贪。 贪，就是这些投资人贪。 对，就是我们啊人啊都有一个欲望，一个贪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缺陷、 嗯、 但是没办法啊、 嗯、 很难克服。那个都想一夜暴富，都想着尤其是炒股的都想着买恨不得买进去就来几个涨停。 嗯。 来点快钱，来点那个容易挣的钱。越是股票行情不好，越是生意不好做的时候， 嗯， 越是希望这样的钱来的多一点， 嗯， 啊，这个呢是一个正常心理，无可非议， 嗯， 但是呢，就是其实面对我们炒股票炒的时间长的人，你像这种情况都遇见过， 嗯， 啊，他都会给你打电话说，我这儿有个给你荐股，啊，我们很准的，给你抓那个什么涨停的这样的，啊，你交会费，啊，然后我们帮你给你推荐。而且呢一般来讲呢他会让你看一下，说你可以看一下啊，看了2天3天，好，你一看他发现真的唰涨停了啊，然后再给你推荐一个什么别的股票，第二天你看又涨停了， 哎呦，你觉得这机构很厉害？ 确实很厉害呀。 啊，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在某种市场环境当中，很多机构在操纵股票，操纵股价。然后呢，你觉得它很厉害，你就会花个，你可能你我们炒股啊，花100万放在里边，你心想一年10%，那有10万块钱。他一个会费可能也就3万5万，行了，交了吧。交完以后，你那个钱，你让他去操作，你就看得见。你跟着他，你可能，这种好时候就会很少。而且这个资金进去以后，是往往是做什么的？是帮他抬轿的。 嗯， 他有你，比如这个进去了1亿的资金，经过他的忽悠，这1亿的人都听他的，那么你很有可能你就做的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样的事情，你帮他抬轿。他自己的资金先进去了，你花买了，等你买到涨停的时候，他这边退出了。他老是这么跟你玩，那你想这个你挣钱没那么容易，不一定能挣得到钱了就。所以像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我们觉得还是，现在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原来一直是一个散户市场，国外的市场的成熟的市场呢，一般来讲都是机构市场。因为我们散户来面对那么多的股票，那么庞杂的，而且又非常就瞬息万变的这个信息，我们说实话我们真的反应不过来啊。就算你是一个职业炒股的，那么我们可能所获取的信息量啊，或者是我们自身的有很多的局限，你都不一定能做得好啊。所以这块建议还是就自己散户，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技能，还是找一些稍微靠谱一点的机构啊，或投资机构委托他们去帮我们理财。或者是甚至你觉得这个市场不适合我们啊，我们就别玩了。 好，刚才我们谈到的内幕信息啊，其实在这样的案例当中呢，也有很多投资人相信所谓的内幕信息。其实这个内幕信息就是好像有些投资人他也认为啊，这个是潜在的正在做的事儿， 对，因为这市场上就内、 确实就是有 内幕交易，这种操纵股票这种事情太多了， 所以有人就拿这个来骗你，其实他没有， 对，他很多人他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有人愿意相信， 对， 愿意相信。 我相信如果你看我做了这么久的这个，虽然不长啊，9个多月的这个财富节目，我要跟我的一个朋友说，我说兄弟，知道一个股票的内幕消息，你信不信？我估计我跟10个人说，至少有1个人会信的。 对，是的，是的， 至少会有一个人， 而且绝对不止一个人。为什么？他就是人这种心理，我就觉得这是好事。 这和我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因为我跟他认识，是吧？ 对对， 我有这个背书。但是是更重要的关系，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原因。 是的，一直以来的我们的资本市场就是这样的，有点畸形和混乱当中发展。那么久而久之，就人的心理上他就容易产生那样一种 关系，因为我跟他认识，是吧？ 对对， 我有这个背书。但是是更重要的关系，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原因。 是的，一直以来的我们的资本市场就是这样的，有点畸形和混乱当中发展。那么久而久之，就人的心理上他就容易产生那样一种，我借助一些不是阳光下的的一些手段，一些不正常的手段，能够获取一些额外的巨大的收益，这样的一个心理。 是，你看原来啊，这几年好一点了，原来这个每年高考完之后呢，有些人假冒军校的招生办的工作人员，是吧？ 对， 很多没考好的这个考生的家长说，你呢给点钱我给你让上军校，是吧？ 对，是， 最后发现都是骗子。其实事实呢，可能是存在某些人给钱上了某些学校了， 是的。 但是你不知道对方他是什么来路， 而且这种东西它本身啊，本身因为做的事情就是见不得光的事，所以呢，在你在给钱给人家让他帮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到，考虑到一个，第一个是什么风险？这种事情本身是见不得光的，法律不保护你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我给你一笔钱，香露啊，你帮我那个，我知道你认识的是哪个领导，你帮我送一笔钱给他，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合法的事情，甚至有可能是犯罪的事情，你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到这后果是什么，第一，那么这个钱很有可能你出去了，打水漂了就没了，第二，搞不好自己还会惹上更多的事儿，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诈骗犯罪分子啊，他们是怎么来定罪量刑的？ 诈骗 刚才这个案例啊，还只是刚刚被抓获啊。前面那个案例呢，你看最高判处了无期徒刑啊，在咨询当中所说的那个案例，这种案例一般都是怎么来定刑的？ 诈骗的话呢，一般来讲啊，就是如果额度不大的话，那么也就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额度比较大的，你比如说五万、十万的，那么会的三年到十年这期间。额度特别大的，你到五十万以上了，也算额度特别大的，那能判十年以上。甚至是无期徒刑。都可以。 啊，五十万就能判十年以上。 对，而且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像类似于这种的，就利用互联网去诈骗去作案的，因为它的对这个整个社会的影响，社会影响恶劣，再加这个，就它这种传播，啊，就负面影响，负面的，效益就很深远。就是很容易被效仿，就对这个整个社会风气的那个影响很大。像这种情况，它属于这个加重情节，要从严惩处的。 那从受害者的角度，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损失是能怎么挽回？如果这人已经被逮着了，还有一点钱在那儿，是吧？ 那么 没有花光，还剩一点钱， 再赶紧报案吧。第一时间报案，如果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赶紧报案。 但最后这个挽回损失的话，会根据报案的顺序来退钱吗？ 不是按顺序，就是你比如这一个案子有一百个人报案，一百人报案的话呢，那么大家到时候就看最后剩多少钱，根据一个比例去大家去分配，跟公安机关那边，就是在刑事案件处理完了以后，那不一定啊，因为有些钱，你比如本身是一些不合法的钱，那么有可能国家就直接没收了，你就拿不到了，有些钱的话呢，它有可以退。所以那个可以退往回退，那就看剩多少，大家再去想了。 但可以退的那部分钱，比如说有三个投资人，一个人投了100万，一个人投了5万，一个人投了1万，那就好比就10万块钱。 那么原则来讲是按比例的， 按比例就是 按比例，大家一起 100万，一个人投了5万，一个人投了1万，那就好比就10万块钱。 那么原则来讲是按比例的。 按比例就是 比例，大家一起就一个 总数，你占到多少比例，然后再从10万块钱里面分， 不是 这个意思是吧？ 那个刑事和民事有区别。 嗯， 民事案件的话呢，它是这样，那个比如说，我们要起诉一个公司，那么他有10万块钱，那我先起诉的，我先执行，这个钱就是我的了，那你后边没有就没有了，刑事案件的话呢，它是按这同案处理，你跟你这个时间登记的时间的先后。关系不大。 好，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这种诈骗的手段还是挺多的，非法集资的手段啊也是在不断的翻新。 对， 总之记住刚才祝律师所说的那句话，不要贪。 很难， 不要贪， 很难做到。所以我们还是要自己有一个合理的判断。有些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记得谁讲过，说那个年息10%以上的。基本上就属于这个不可靠的了，不靠谱的了。 对，超过6%以上，你要做好本金拿不回来的这个准备啊。 是的， 这是这个楼继伟先生在公开的场合所谈到的， 对，是的， 也是给大家一个提示。现在我们回来看那个时间点是多么重要。如果有一些投资人在那个时间点你就已经能拿回钱或赎回的话，那还会能避免很大的损失。 对，是的。 所以您既然谈到这个呢，我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咱们看新闻真的要认真的看，包括什么时间点，谁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这句话平时不怎么说，或者说一下子说的很通俗，说的呢大家谁都能听明白。 风险提示，这叫 特别是负面的这种事件的风险提示，那你一定要绷紧这个神经。 官方的某个重要人物讲了一句很通俗的你能听得懂的， 对， 而且很具有风险警示意义的话， 对，一定 要小心 留意啊。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祝伟律师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您。 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频率 FM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 地流。